北京时间20点整，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拓荒少年》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因声而异配音社，制作枣林乔峰。 这是森林里一个最漆黑的雨夜，乌云遮住了所有的星光，雨下得很大，打在宽大的树叶上啪啪地响个不停，雨水顺着树叶的缝隙落下，瞬间就形成了水柱，哗哗地泼洒在了地上。除了雨声之外，森林里却是死一样的沉寂，看不到任何生物的影子。谁也不愿意此时此刻在森林里赶，因为如果在此时遇到的生物，那一定是能抵抗自然界的这等力量的生物，那一定是你不愿意看到的，哪怕只有一眼。这时，在暴风雨中隐约传来了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时断时续，接着一个黑影在树林间以快似闪电的速度跳跃着朝正东方冲来，随着黑影越来越近，那婴儿的啼哭声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黑影迟疑了片刻，低头往怀中看了看，又向身后望去，然后调整了一下背着的东西，径直来到了一棵巨大的树下。这棵树很大，树干奇形怪状，但极其粗壮，估计七八个人也不一定能抱得过来。那原本就遮天蔽日的树叶，此时倒像是一把天然的大伞，遮挡着大雨。雷电闪过，瞬间照亮了一切，只见这黑影身形高大，目光如炬，他站立在大树前，定了定神，伸手从怀里捧出了一个小婴儿。那孩子很小，就像刚出生一样，眼睛紧闭着，不停地哭着，也许是哭得累了，声音时断时续。黑影一边把孩子放到手臂上，一边单手接了雨水喂给孩子。孩子的哭声渐渐小了，也许是因为喝了雨水不再口渴，又或者是因为感受到了什么。孩子突然睁开了眼，黑影瞬间不再动，他用余光扫视着眼前的一切，尽管这里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但他好像已经捕捉到了一切。此时在不远处，几双阴森恐怖的眼睛伴随着运动速度极快的身体向这棵大树下扑来，

小昭的爸爸是梦之谷村的村长，据说小昭家里几代人都是这里的村长。就因为这个原因，村里的孩子们都爱跟小昭开玩笑，叫他小村长。小昭的爸爸平时工作很忙，但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到各家各户走走，爱跟大家说笑，发现谁家有难处了，总是热心帮助，村里的人都非常敬重他，什么事情都愿意和村长说说。据说他本人功夫很高，但从没有人见过他真正出手。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拓荒少年》，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 新的一期声音工坊，各位新年快乐。2018年改版后的第一期节目，改版之后我们节目的名字就叫做声音工坊，是一个和大家分享好声音好故事的平台。我是录音师早林。有人问了，录音师是做什么的？就是坐在录音棚里背对着镜头也不说话，一直拿手在鼓捣机器的。差不多吧。当然录音师还有现场录音师、影视录音师，还有演出演唱会的录音师，还有现场的扩音师、声学建造师、乐器声学师，很多很多。但是我们都做着同一件事，就是让大家听到好声音，分享好声音带来的乐趣。好，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双榆树中心小学的宋瑞杰小朋友，下面我们有请。 大家好，我叫宋瑞杰，来自海淀区双榆树中心小学1年级4班，我喜欢阅读、运动和画画。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爱心树。很久以前有一个小男孩，他常常在一棵苹果树下玩，他把树叶摘下来编成王冠，做成玩具，有时候会爬上树干抓着树枝荡秋千，有时候会坐在树荫下吃着苹果和树聊天。男孩好爱这棵树，树也很爱小男孩，他们每天都很快乐，日子在一天天的过去，男孩也长大了，他很久都没来找树玩耍，树很孤单。有一天男孩终于来了，树说，孩子，我好想你啊，来，快爬到我的树干上，在我的树荫下吃苹果玩耍吧。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不想再爬树玩耍。男孩说，我想买玩具来玩，你可以给我一些钱吗？对不起，树说，我没有钱，但是你可以拿我的苹果到城里去卖，这样你就会有钱，就可以买到你要的东西了。男孩于是摘下树上所有的苹果，带着苹果离开了。树觉得好快乐。又过了好久，树哪天在这里等着男孩的身影出现，树很伤心。有一天男孩真的回来了，树高兴得全身发抖，他说，孩子，你终于来了，快爬到我的身上吧，我现在很忙，没时间爬树。男孩说，我想要盖一间房子，你能给我房子吗？树想了又想，说，我没有房子可以给你，不过你可以砍下我的树枝去盖房子，这样你就能满足愿望了。当男孩砍下树枝，拖着所有的树枝离开时，树真的好快乐。岁月像流水般消逝着，在等待的日子里，孤单的树望穿秋水。很久以后，当男孩再度出现时，树激动地掉下眼泪， 来啊，孩子，他轻声地说，过来玩啊，我很伤心，而且我老了，玩不动了。男孩说，我想要一艘船，到别的地方开创事业，你可以给我一艘船吗？树想了很久说，砍下我的树干去造船吧，这样你就会快乐。男孩砍下了他的树干，造了一条船，驾着船走了。又过了许多年，男孩已经变成一位老公公。有一天，他拄着拐杖来到树的面前，很抱歉，孩子，树说，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给你了，我的苹果没了，树枝没了，树干也没了，我真希望能给你些什么，可是我只剩下一块老树墩，我很抱歉。我现在要的不多，男孩说，只要一个安静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地方。我好累好累。好啊，树一边说一边努力挺直他仅有的身子，让男孩坐在他的身上休息。男孩坐了下来，树好快乐。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一棵树的故事很温暖。小时候我家院子里就种着一棵石榴树，可我不爱吃石榴，就特别羡慕隔壁邻居家的枣树。每年十月份家里都能收到邻居们给的枣啊、柿子啊什么的。当然邻居的饭桌上也少不了我们家的几头石榴。后来赶上了西乡工程拆迁，我们就搬走了，但很怀念那棵石榴树，也怀念街坊们。树在我们传统文化里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比如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相声八扇屏里三国中的刘备家住在大树楼桑。邹友开老师好大一棵树。杨丽萍老师还有精彩的两棵树。您坐地铁到通州还有个九棵树。在老宣武区那儿还有个槐柏树。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和大树有一些故事。期待你也来讲讲你的故事。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里了。在声音工坊，您将听到许许多多平凡人们的声音片段，有的是牙牙学语的孩子，有的是在声音工坊里接受过培训的学生，有普通家庭里其乐融融的现场演绎，也有音乐爱好者们在声音工坊里的倾心之作。这里可能是孩子们情感充沛的诗歌朗诵，可能是委婉动听的故事播讲，也可能是您人生的感悟和最愿意对别人说出的话，还会有专门为您打造的制作精良的音乐单曲。只要您是对声音有要求的人，声音工坊一定会是您理想的家。欢迎关注微信号微半导体，声音工坊在里面随时等着您。每周六日晚八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兆赫，声音工坊。 闭上眼，深呼吸，走进声音工坊，发掘声音深处的斑斓世界。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在文

国宝最终流向何处？档案揭秘，918大案之火线追击。 我们来看一张住宿登记表，入住的宾馆叫开封东京大饭店，这家宾馆在开封博物馆的斜对面，就是这个住宿登记表。警方从这里查到，1992年9月2号，有四个来自武汉的男子在这个宾馆投宿，他们分别是唐国强，男32岁，陈纳德，男32岁，李军，男28岁。这三个人登记的单位都是武汉铁路分局，他们一共住了两个房间，805和806。第四个人没有姓名，后面注明是此人无身份证。住宿登记表上有十几个人，为什么单单这几个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呢？首先，他们的名字很吸引人。在我们提到的三个人里边，有两个人是名人的名字，唐国强、陈纳德。唐国强是著名影视演员，陈纳德是抗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最高指挥官。难道这仅仅是个巧合吗？第二，他们离店的日期与案发日期相符。登记表上可以看到，别人的退房日期有9月5号、9月8号、9月12号、14号，唯独这四个人是9月17号。而开封博物馆被盗是在9月18号凌晨。第三，警方经过调查，武汉铁路分局并没有李军、唐国强、陈纳哲这几个人，他们用来登记的身份证号后来证实也是假的。如果只是住店的话，那么为什么要隐瞒身份呢？这一点立刻引起了警方的怀疑。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中间有两个人的名字，其实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进入了郑州警方的视线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1992年9月29日深夜，918大案发生后的第11天，侦破开封918案件第三次工作汇报会正在进行。当金水公安分局局长说起8月5日在郑州金桥宾馆发生的一起盗窃桑塔纳轿车案件时，立即引起了开封市公安局侦破918助阵工作组的重视。经了解，7月29日，三个自称是广州宏达电子公司的青年，驾驶挂军牌照 K43-1008 的红色夏利车来到金桥宾馆，进了1003房间，与开封机电公司驻政办事处主任傅焕成洽谈购车事宜。这三位青年的名字分别叫林沙、李军、陈纳德。 那么七月份发生在郑州的这起盗车案和开封的918大案有关系吗？太有关系了，因为在这起盗车案中同样牵涉到了三个男人的名字，林沙、李军、陈纳德，而这和开封警方暂时锁定的犯罪嫌疑人里边有两个人姓名是相同的。另外，在这起盗车案中出现了一辆车牌为 K43-1008 的红色夏利车，虽然这个车牌经查实是伪造的，但是这和开封918大案侦破组之前获得的线索也有一些重合。 K 字头的军车牌照数字里含有1和8，只不过一辆是红色夏利，一辆是白色桑塔纳，出现在开封博物馆附近的那辆白色桑塔纳很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盗窃来的。我们这里有一段录音，说话的人是开封机电公司驻郑州办事处主任傅焕成，他讲述了盗车案发生之前一段小插曲。 他们三个跟我谈了买车的事，要求试车，其中一个人开着我的白色桑塔纳就在院里面试，忽然他把车开出宾馆，我追了出去，那个叫陈纳德的说钱在这儿跑不了，过了大概20多分钟吧，那个人把车开回来了。第二天我那辆白色桑塔纳就被偷了。 听得出来，这伙盗车人用了一个卑鄙的手段，先稳住卖主，然后再争取时间准备盗车。据警方判断， 嫌疑犯把桑塔纳开出去那40分钟很可能就是去配车钥匙为倒车做准备。随后警方开始在郑州寻找嫌疑人可能的配钥匙的地点，但是在郑州这样一个大城市，这样的配钥匙摊点可以说不计其数，所以单凭这条线索要想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几个人，对一般人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不过对警方来说，办法总比困难要多。根据金桥宾馆服务员以及开封机电公司职工提供的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侦查员对李军、陈纳德、唐国强、林沙等四人做了模拟画像。 他那个人在我记忆中啊，他个子高高的，瘦瘦的，然后脸型嘛是那种细长脸， 瘦长脸 ， 瘦长脸， 对，瘦长脸，就是那个发型是偏分， 你慢一点，偏分头，瘦长脸， 他的眼睛是那种眼睛不大的小眼睛，耷拉眉，鼻子嘛一般的那个鼻子和嘴都一般的那个， 你说慢一点啊，说慢一点， 嘴巴好像有点稍微长一点吧。 经过目击者的描述，犯罪嫌疑人的面貌逐渐展露端倪。随后，公安人员迅速返回开封，将画像拿给中国的职工仔细辨认，最终确定陈纳德就是那个三次参观博物馆、行踪可疑的武汉大学教授。所以，经过警方的细致分析，大家认定郑州、开封两地出现的林沙、李军、陈纳德、唐国强四人涉及的两起案子是一个团伙所为，也就是说，开封918大案是一起精心预谋、先盗车后盗文物的系列性案件。 明确了这个方向，918专案指挥部当即决定两案合并侦查，以车找人或者以人找车。这时候距离918大案发生已经过去了13天了。就在这个时候，警方接到举报，10月3号将有三名文物盗窃犯携带数十件珍贵文物经许昌南逃广州。那么线报中提到的三名盗窃犯和918大案的嫌疑人是不是同一伙人的？他们所要携带的文物是不是开封博物馆丢失的文物呢？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实施抓捕，并且要人赃并获。我们来看看当时抓捕的情况。 1992年10月3日，根据线报，开封和许昌两地的公安人员在许昌火车站对一起文物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展开了抓捕行动。 哎，站住！就是那个， 别跑！ 罪犯和截获的文物均与918大案无关。 轻易得到的往往不是期待已久的成功，918大案的侦破工作依然是迷雾重重。这是一场正与邪的较量，同时也是一场明与暗的较量，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那么警方要面对的究竟是怎样的罪犯呢？ 茫茫人海，警方如何锁定犯罪嫌疑人？ 得到这个消息，吴和平立刻带领公安干警奔向湖北之上， 三线政部围聚，终于锁定目标， 真相正在一层一层的被揭开。 吴和平和他的战友能否为案件侦破画上圆满句号？档案继续揭秘，重大文物盗窃案震惊全国， 其价值之高，数量之多，令人震惊。 四个犯罪嫌疑人身份成谜， 在我们提到的三个人里边，有两个人是名人的名字，唐国强、陈纳德。 公安局长排兵布阵，撒下天罗地网， 警方要面对的究竟是怎样的罪犯呢？ 大盗逃亡藏匿，国宝最终流向何处？档案揭秘，918大案之火线追击。 让我们把时间推回到案发当天，也就是1992年9月18号凌晨，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载着四个黑色的幽灵在公路上飞驰，车上装的正是刚刚从开封博物馆到来的69件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他们这是要逃到哪儿去呢？又准备把文物运到哪里呢？可以说，目前警方的搜查范围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任何地方。那么，怎样才能把搜查范围缩到最小，并且最终锁定目标呢？让我们再次把视线集中在这三件物证上。玻璃刀、红色平绒布、黑色票夹，它们是犯罪嫌疑人用来作案的工具。其实只要弄清楚这些物证的来历，犯罪嫌疑人的来历也就不难弄清楚了。一个多月后，信息开始从四面八方陆续汇总到公安局长吴和平的案头。调查结果是这样的，犯罪分子在作案现场使用的玻璃刀是山西省稷山县清河镇一个个体工厂生产的，一共生产了821把，后来通过销售渠道，这些玻璃刀分布在长江以北的5个省区。黑色票夹是上海奉贤星星文具厂生产的，一共有122万2300个，分布于长江以南10个多省区。红色平绒布是郑州色织衣厂生产的，一年前销往武汉汉口区贸易中心。这个数据一出来，吴和平的侦破坐标上立刻出现了一个耀眼的亮点，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出售玻璃刀、票夹、红色平绒布三种主要物证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武汉。就在警方刚刚锁定了追踪目标，11月18号，一个来自湖北郓城市公安局的电话让开封市公安局所有的干警都为之一振。电话称，湖北郓城市公安局刚刚截获了一批走私文物，而这批文物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外观上，看上去都很有可能就是开封博物馆失窃的珍宝。得到这个消息，吴和平立刻带领公安干警奔向湖北郓城。那么这一次出行能不能给918大案的侦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呢？答案谁都无法预料。 好兆头，好兆头， 路上注意安全啊！ 再见， 再见，再见，再见。 临行前的深夜，开封市公安局所有干部和满天的瑞雪都赶来送行，有人还把庆功的鞭炮都送到车上。然而，在郓城等待开封警察的是又一次的遗憾。经专家们鉴定，在郓城截获的文物是一批赝品，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折使侦破工作陷入了从未有过的低谷。离开郓城，大多数人想到的当然是返回开封，可是局长吴和平这个从七朝古都走出来的警察却将自己的下一站定在了武汉。那么